山川水川

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还不回家乡，那条海路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。 Oh, yeah.

的步伐。 没有经过今天的乡村和山寨，又怎能走出东方，走出亚细亚。 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这是我们的爱，这是我们的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